情 Music Radio。关注路况，目前东五环环铁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通燕高速燕郊入口到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车多。京渝旧线白庙桥段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他说，昨天在电梯里看到一女孩捧着一大捧花，我手里捧着一个刚买的锅，然后呢我就很礼貌地说，哎，今天你过女生节呀？女孩说啊，是啊。然后我心里就，你们知道我当时心里什么滋味吗？我就想今天一定要给自己买一大捧花，给自己过节。你过女生节，今天我过女王节。哎，你们那边哈，听到了没有？听到了没有？群里赶快发红包哈，今天只许男生发红包，发给女生。好了，老董青春，听见没有哈？没有红包也就算了，没有鲜花也就算了，来点掌声吧，送得给今天所有的女生，连鼓励吧，掌声，嘿，谢谢啊，各位女神、女王们，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好，好，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纪毅。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3月8号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备线号呢，今天是38国际劳动妇女节。好，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的资讯。私人定制旅行车到底是什么样子？春节汽车保养三旅还有另外两项别忘了到底是什么？执行最美的春季自驾推荐，贵州兴义。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辆车呢，可以根据您的旅行需求100%的定制，车内有一个高度可以调的双人床。哇，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梦想中的私人定制旅行车啊，这是通过滑轮来调整高度的双人床，拆下中间的乘客座椅，可以扩展出厨房，有两个灶头、自来水冰箱和水槽。如果觉得拆除座椅很麻烦啊，您可以在车外面设置厨房，只是不要忘记打开遮阳帘。屋内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呢，可以为电视啊、音响系统啊、冰箱啊、USB 端口啊、还有 WiFi 呀、等等来充电。空气压缩机还有水泵等等都可以通过太阳能来供电的哈。智能的太阳能系统拥有320瓦的功率，厂商呢也可以改装，并且根据您的旅行需求100%的定制。比如说，给我装一个 HiFi 音响，没问题。您还有什么需求？给我装一个咖啡机，没问题。还有烤箱，还有这个微波炉啊，我还要这个面包机，没有问题。再给我来一个这个按摩椅，没有问题。还有高尔夫球的这个一套东西啊， 还有这个户外的这个搭起来的那个临时的那个叫什么睡袋还是什么什么棚子，没问题。还有灯下已经装不下了，好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周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Craig David Hard Line。第19名魏晨向日葵的微笑。第18名苏打绿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 第17名5566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 第16名何耀珊春天的微笑。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een looking for you in all the wrong places but I don't go there no more. Every night seeing all the same faces but I see you before David 的这首 Hardline。 Craig David 呢，唱功和嗓音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刚柔并济当中呢，既有清晰的线条又有完美的节奏和律动。这首歌曲上周第36名，本周上升16位，第20位次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像一回阳光的感觉，又像被 想着摇头，他是不是在偷笑我太傻了，因为一见到你我心跳砰是不停，一看到多久以后你梦里的小王子是不是我，谁说你 天气真的是太棒了，早晨出门的时候暖暖的阳光照在脸上，那种幸福感洋溢着，我这首歌曲太适合今天了，魏晨向日葵的微笑，笑起来吧，心情也是大好哈。魏晨在用歌声用微笑拥抱你的每一天，带给你足够热烈的温柔。好了，北京时间9: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点名啦，瑶瑶妈妈在石景山收听，还有蓝色狂舞减肥的小丸子，马尾辫，马尾辫，马尾辫，马尾辫。那我说一直没点你很难过哈，怎么样？今天点了你很多次哈。还有胡芳芳你好，十一，还有 XCXX 抽烟喝酒烫头，还有马尾辫，你不要刷屏好吗？十一哦，点过了。还有吗？字母妹妹你好，前程在天门收听，还有蛮牛是在慕田峪长城收听，许健这回来到了机场路的辅路，怎么样出差吗？还有默默，还有马尾辫又点到你了，龙航你们好，前程笑笑爱天天金妞，还有老董你在哪儿，别躲起来。好了，继续来发红包吧，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发红包发位置，也欢迎你登录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今天赶快加入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今天是值得这个纪念的一天哈，3月8号国际劳动妇女节，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都把它衍生成什么女人节呀，呵呵，女王节呀，女神节啊等等。好了，我们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继续快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很甜蜜的歌曲，来自苏打绿和陈嘉桦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上周第26名，本周上升到第18位。 MV 呢，讲述的是恋人之间的那种甜蜜的感觉，记录着两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 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都化作这目光吟唱成一首歌。 而你像流进诗里的草草水声，敲进我心 中飘的都是甜甜的感觉，是不是？甜蜜的一首歌曲，来自苏打绿和陈嘉桦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上周第26名，本周上升到第18位次。好啦，继续攀升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十七名，本周还保持在第十七位的成绩。5566，好久不见。还记得当年哈、啊，在唱片市场一片低迷的情况当中，5566这张同名专辑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呢，在台湾一个地区就狂卖了14万张。专辑呢特别以京剧的装扮作为封面，令所有的粉丝呢也是眼睛一亮，歌曲也是耳目一新的感觉，确实大家很振奋哈。哎，原来流行歌曲还可以这么唱哈，而且这首歌曲清新的曲风确实可以马上抓耳，也会在这样一个上午让你心情特别好。5566，好久不见。 你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望着你。你的歌声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又有谁知道。好久没到这个地方来呀，这里的人每个每个变了样，是否记得当初我为你们唱的歌，是否记得一路花儿为我们盛开。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望着你。你的歌声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又有谁知道。记得当初我为你们唱的歌，是否记得一路花儿为我们盛开。 谢谢5566，好久不见，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何耀珊《春天的微笑》，初听曲风呢是缓慢柔软的铺陈，跟随着情绪的牵动，层叠的曲式渐渐带出词曲的激昂情绪，但却不落俗套。这是新生代创作人谱写的歌曲，没有讨好市场的曲式，却自然架构成了一首容易入耳的好歌。春天的微笑， 雪慢慢融化，终于想出去晒晒太阳，看见了樱花张开翅膀，代替我把眼泪落下。躺在草原上，心开始从回忆里松绑，把对你的执着都放下，握紧你而我。

是喜欢听的。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拥有17年历史的330金属音乐节将于本月31号在唐国举办，届时窒息、但听之舟、梦灵、玉、黑旗等乐队将带着他们的热力与能量点燃现场气氛，用金属音乐书写生命之诗。本届音乐节由北京传奇金属乐队窒息担任领衔，献出18年的开年首唱。他们曾在成军20周年之际一举斩获迷笛音乐最佳重型摇滚板砖奖的桂冠。但丁之舟雪辰的首次加盟也是本届音乐节的最大亮点之一。林渊作为唯一的女生乐队，古典演绎值得期待。据媒体报道，五月天将于5月份一连5天在香港迪士尼开唱，实现和歌迷的五月之约承诺。该场地可容纳2万人，预计将吸引10万名粉丝到场。消息一出，让不少歌迷兴奋不已。张柏芝为纪念今年入行20周年，近日在社交网站透露，将在香港举行第一站的张柏芝20周年纪念粉丝见面音乐会，但是没有提到举行的时间和地点。张柏芝透露，活动不会收费，目的是希望和支持他的人共聚。由于张柏芝没有提及往后的战术和举行地点，粉丝都十分心急和期待。以上信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3元桥接报有事故，需要等待救援车辆，后车通行请多加小心。此外，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建祥桥北侧亚奥国际酒店路段有事故，停在外侧车道影响后车通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4:0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军。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哈，3月8号是我们女人的节日，沙漠谢谢你，祝我节日快乐哈，女王节，好，这个称呼不错，谢谢你送我的花，还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的，说句心里话，妞咪，谢谢幸运草啊，我知道现在你们已经成立了小家哈，祝你们小家幸福快乐，还有拥有幸福，拥有的幸福，就喜欢念你的名字。龙航，谢谢你，祝女神们的节日快乐，也祝电台的所有女神们节日快乐，谢谢。特洛伊的这话太让我感动了，这也许是我今天收到最好的礼物了。他说我们在大同收听，还是在大同收听，我们大同啊这个单位哈都喜欢你的声音哦，真的吗？我已经火遍了整个大同了哈。我就一直赞同哈，如果你离开北京之后，一定要把我们北京汽车音乐会这档好节目推荐给北京以外的城市的听众朋友。当然如果你出国的话也带上哈，让全球都在听。我来看到很多新朋友申请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啊，心仪还有顺风寂寞，点根烟你可以给个这个抽烟喝酒烫头认识一下哈，哥们儿。还有拥你入怀，刘杰，一子鱼，子鱼不要刷屏，好，欢迎你们。还有入主白宫，以前参加过我们自家活动啊，居然还没在群里面是吗？好了，设了你的微信号哈，待会儿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还有高磊看到了，我们一加你们为好友，然后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那今天呢，如果你也想进入我们家族群，先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先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春天该保养汽车了，我们今天呢来注意哪方面呢？那就是三滤之外还有两项您可别忘了，发动机。首先是发动机，发动机呢是汽车的心脏，机油呢就是这个心脏的血液，所以按时更换机油对于汽车的保养相当重要。那冬天使用的机油粘度比较低，到春天就需要更换，这些呢有利于发动机的良好运转。大部分车主保养只关注这两项，往往会忽略三滤当中的另外两项，就是汽油滤清器和空气滤清器。那汽油滤清器呢一般在30,000公里的时候就要更换了，空气滤清器呢则在10,000公里的时候就要更换了。汽车零件呢如果太脏了，就会导致滤清效果变差，过多的杂质进入油路气缸内，加剧机件的磨损，增加故障发生的可能性。如果严重堵了呢就会造成汽车的动力性能下降，这个速度提不上去，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导致车辆不能正常工作。好啦，记住了，接下来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揭晓的是2018年度第十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来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Gareth Emery Janet Devlin Lost。 第14名 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 第13名林忆莲诱惑的街。第12名 吴亦凡我选择的路。 人生是场即时比赛，两百迈的时速冲破精彩。 第11名王心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 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和难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here's no smoke without reason. It's a sign something wrong in my lungs. There's a poison I've been breathing in too long. Cause there's no I, no I in we. And there's no you, no you in me. Cause I've been burned way beyond. 用时下非常流行的电音做处理，来自 Jenny Devlin 的这首 Lost。 每次巡演结束之后，他就一直埋头创作自己的音乐，这首歌曲也是巡演结束之后创作出来的。这首歌曲曲风明快清新， Jenny 的声音也给听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上周第二十名，本周上升五位，第十五位 Lost Jenny Devlin。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数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慢慢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品牌。晒开梦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不管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慢活也不坏，自然自在的爱，依靠人心 环游四季的爱，上周第十六名，本周上升两位，第十四位次。如今呢，已经初为人母的梁静茹仍然甜美惬意，用温润的歌喉来唱着一颗少女心。环游四季的爱，喜欢在上午听到这样的旋律，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连星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愿无意说这些，只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听见，话又真心怎

呀呀呀呀， 是谁忽略了你的存在，考试里发生将楼烟击败，用记忆书写你的未来，别让记忆留下谁和谁的空白，不言败的一天一年不后退了，向前向前，他们说你不知深浅，从你起点踩成终点，总有一天让他们抱歉，世界看着你在表演，一直都是 突然转换了听歌的情绪哈，不知道你是否能接受得了，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吴亦凡，我选择的路，继续观赏性的话题的很有话题性的 MV， 火速红遍全国，而且呢敢骄傲一起造也成为年轻一代娱乐文化价值的新主张，狂躁的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二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啊，又转换情绪了，让我们放松一下，来听这样一首很悠扬的歌曲，当然带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忧郁哈。王心。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 锁不住双脚就走，想走到哪里就走，就让我带着富有的心流浪，好天气给的自由，不需要太多的钱就能重逢，金色的金在咫尺的梦，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和难得，我将生出单薄埋葬了脆弱，留待好风吹遍了角落，浮现途中的了解的快乐，在孤独兴奋中走，在有声光影中走，带着颗好心去流浪，好风景让人担忧，女人的心里又柔软又沉重，又笑和温暖彼此交流，我这冲向远方的心满载了骄傲和难得，将生出淡泊埋葬了脆弱，留待好风吹遍了角落，浮现途中的我，没人拥抱却了解的快乐， 自王心带着一颗好心去流浪，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到第11位。王心呢是以嗓音低沉而闻名的歌手，因为他的唱腔的独特风格被称为是低音王子，深邃而厚重的嗓音就像是一把温柔的刀，砰，藏起你那颗柔软的心，不要被他伤着啊。

来自 Aina 的这首 Moon Girl 月亮女孩，一首节奏感十足的电力歌曲。这首歌曲也没有敲击的你心潮澎湃呢。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我们来听女人们的歌了，来庆祝今天的女人节，然后送出祝福的抓紧时间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当然啦，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发红包，我也不反对哈。来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啊，你先给我送完红包之后，我就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如果想加入我们大家庭，就很简单，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发到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进去哈。官方微信平台再来说一下，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先进入到我们第三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个适合春季自驾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贵州的兴义。兴义呢，没有嘈杂的大众游客，却拥有惊艳的风光，仿佛世外桃源一般，既可以放肆撒野嗨翻天，也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呢。在河边，在万峰林下，清音缭绕的吊脚楼，高大翠绿的黄角树和清脆的木叶声，情意绵绵的布衣情歌在一起，描绘出了迷人的乡村景色，很漂亮啊，而且有特别的这种文化和风情，你可以去一下。我觉得抽个两三天三四天应该就可以了吧，过完春节长假了也可以错峰出游了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这首歌曲特别厉害，因为有四位重量级的唱将共同完成这首歌啊！当然今天是女人节啦，是女歌手啦，林忆莲、杜丽莎、刘美君和齐豫。 SWAY 我发誓。1996年2月，林忆莲在台湾滚石旗下推出首张英文大碟《爱是唯一》。那这张唱片呢，对于林忆莲来说意义重大。第一主打《I Swear》呢，就是她和齐豫、杜丽莎还有刘美君四个人共同来演唱的。哇，四位唱将因缘际会的联袂表演，可以说是精彩绝伦。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Stand beside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2，欢迎收听汽车音乐会。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啊，所以在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们来听女人们的歌，来庆祝今天特别的女人节，3月8号国际劳动妇女节哈。好了，如果呢你也想为自己点歌，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来送给自己一首歌曲吧，送给自己最好的节日礼物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四个女人带来的歌曲 ，I Swear， 我发誓，林忆莲、杜丽莎、刘美君和齐豫。接下来要听三个女人唱的歌了，在接下来是两个女人，最后呢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唱歌。好，接下来三个女人呢也是三个闺蜜哈，金池、谭维维和魏雪曼带来的《她》，她，她，她们多年好友，用最坦诚的态度、最深刻的剖析，还有最诚恳的音乐，唱出了70后、80后女性的成长和蜕变。 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坐在对面的灯下。嘿，我离开哪里呀？尝过的一些苦，它没有让我却步。我走过来了，并且很肯定的，要比从前更勇敢了。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试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怎么说你懂吗？ 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过不完美的他，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你懂吗？这些年的我啊，心已柔软的，起了很多的变化。嘿，就像回音找到山谷，我还在找，带我往前去。那些迟迟不肯原谅的啊，都想要跟他们和解啊。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想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怎么说我想你痛吧。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 也试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这么说我想你懂吧。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我不完美的他，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我想你，我想你懂得。走过来了，嘿，你也跟从前说再见了，嘿，朝着想去的地方去吧，你是千万个他里面唯一的他。 没有鲜花，没有礼物，却有最懂你的声音。女人呐，汽车音乐会用音乐读你的心。3月8号，祝所有的女性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一直特别喜欢 JCJ 的声音，觉得他的声音特别有质感。刚刚他给我们带来这首《价格标签》，也是他录音室专辑的第二波单曲，和美国当红新人 VOB 合作的。发行首周呢就空降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哦。JCJ 自己也表示，这是一次非常令人惊喜的成绩啊！不知道在美国女人们今天过节吗？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你一定猜到。